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这个 My Radio 和月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咁今朝呢就有 Christine 啦，有阿康啦，同埋有阿黄杨达嘅咁样。咁就非常之唔好意思啦，因为我迟到啊，就係、是、结果就搞到呢咁迟先开始，因为我嘅责任嚟㗎。咁迟到个冇到㗎，係咪呢好个。 汤姆嘅意思啊。 见咗。 所以个汤姆。 好个好啲人啊。放飛機啊，甩底啊，咁樣嚇，直缺缺席啊，咁樣咁係我 抗工， 抗工啊，係啊，講得啱啊，抗係喎，抗工喎、 啊，咁點算啊？ 抗工喎、 啊，有冇出 warning letter？ 好驚！ 我唔可以個名講啊，你同佢講，佢下個禮拜要做多一日 啊。哦，好啊， 做多一日咁 就，我幫你通知佢啊。 喂，佢係有佢話費啊，冇啊。 系冇啊， 冇啊， 佢同我哋请咗咯。 佢同你哋请啊， 系 佢同你哋请有咩用啊？ 通知同事，我今日唔翻。 你帮我同老细讲声系嘛？ 唔好意思啊，迟到咁样。咁第一次就讲翻啲轻松嘅嘢先啦，咁样。咁就都系简单少少啦，承接翻我琴日喺 Facebook 讲嘅嘢啦，咁样。咁就系而家即系都比較忙碌嘅，即係除咗正式嘅工作，即係好忙碌嘅工作之外咧，又要罵戰啦咁樣，咁就所以就都比較忙碌嘅咁樣，咁就講講繼續講青年新政嘅眾籌上訴啦咁樣，咁係如果頭先頭先係重温琴晚嘅嘢政治噶嘛，係咪？ 係 直播，咁如果你一路係喺直播嘅話咧，咁又或者你琴晚有聽我琴晚節目嘅話咧，咁你都知道咧，琴晚咧，咁我就係開拖。就去谴责啦，又或者系质问啦，呢一个咁样嘅青年新政嘅游慧晶啦，同埋梁仲恒啦，嗰个众筹嗰个方法嘅咁样筹款啦。OK， 咁我质疑一样嘢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即系我唔系话唔俾你筹钱，即系冇咁专横系嘛？即系虽然心底里亦都唔希望你筹到啦，即系喺如果以私怨嘅角度嚟讲啊，但系我哋虽然系啊私即系有私怨嘅成分喺入边，但系我哋作出嘅呢个讲嘅评价咧，都系基于公共性嘅，同埋咧嗰个亦都系公仇嚟嘅。OK， 好啦，第一节就先讲呢一样嘢，就系、是、呢班咧清正咧就真系咧冇句真嘅，屌你老尾，系持续持之以恒咧，系即系不断咁样去讲大话，然之后咧甚至乎系亦都唔系甚至乎，而系我都觉得呢啲大话好唔必要啊咁样。咁我琴日就作出咗个质问，就系你做乜嘢喺度话俾人听？你筹500万系众筹。筹募呢个上诉咧，咁样咁啊，听翻我琴日嘅节目咧，我嗰个指我嗰、那个质问就好清楚嘅，我就系问你首先，我认为上诉系唔需要500万咁多钱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就系因为我考虑到我知道你 嗰一個咁樣嘅喺初審嘅時候，因為政府判咗，唔係 ，sorry， 因為呢個法庭判咗政府係可以得到訟費，咁亦即係話政府一方嘅訟費，亦即係佢聘請律師嘅費用或者法律所嘅支出，當佢完成咗呢個咁樣嘅testation 之後咧，咁就會係由被入品嘅一方咧去繳付嘅咁樣，咁亦即係話佢哋咧係要去找政府嗰條律師費，亦即係請余若海嗰條律師費。OK， 好啊，咁即估計都幾百萬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認為咧，你而家籌嗰幾百萬，籌呢五百萬咧，其實咧係有包括到咧你要找翻初審嗰一筆咁樣嘅訟費嘅，亦即係話你輸個官司所帶嚟嘅負擔嘅費用。OK， 好啦，咁。但你又唔講呢一 part 喎，你唔講呢一 part 喎，喺成個籌錢嘅層次入面呢，就慷慨激昂啦，就講到呢又引用曼德拉又成啦，又話要同香港人企喺同一陣線啦，又仲要好似係疑似係講到呢我為你哋去上訴咁樣，我挺身而出，我挺而 香港， 我挺而走險去為咗大家去上訴， 傾家蕩產都 傾家蕩產都冇所謂咁樣，咁你咪傾家蕩產咯，再講一次，好啦，咁但係佢又隻字不提，其實嗰筆錢係要嚟找之前嘅訟費，其實我覺得講埋係冇所謂㗎。我都講埋冇所謂喎，我咪話你咪講埋俾人聽，你要找嗰個訟費，咁我咪提出呢個質疑咯。咁我咪話，喂，你俾呢筆訟費係要嚟，唔係你大家去籌募呢一筆錢，其實係俾佢要嚟係找數咯咁樣。好啦。咁呢個我琴日喺節目度講咗啦，呢個係背景啦。如果嗰個詳情大家可以睇翻我琴日嘅節目啦。OK， 好啦，承接今日嘅節目都係做呢個話題，點解咧？個原因就係因為我提出咗呢個指控之後咧，青年新政咧係喺佢嗰個籌款嗰個 post 嗰度咧就加多咗一段去回應我，俾大家睇睇嗰段啦。個圖唔需要啦，放大字俾我睇下照讀啦，好嘛？幫我放大少少字啊！而家畫面咧就顯示咗青年新政嗰個 Facebook 上邊咧，佢嗰個眾籌咧，亦即係其實募捐啦，嗰個 post 咧就加多咗一段，就加咗個注咁樣嘅。咁我必須係要讀一次，因為呢一段咧，我覺得咧係令我咧係可以話係路上加路嘅咁樣。佢呢段講咩咧？係引述佢嗰個講法，我而家原文照讀，佢就話：今次眾籌之款項是用作支付上訴之訟費以及相關費用，並非初審之訟費。嗱，佢講嘅。佢講喎，佢算係回應咗我啦，係嘛？ 否認你個講法， 即係佢否認我個講法喎。第一段，但係佢下一段咧就承認翻我講法咯。 係， 佢下一段就話：如果是次上訴成功，當初即訟費連帶是次上訴之訟費均不需繳付；反之，如上訴失敗，當初訟費以及不上訴以及以及敗訴 之費用 均由我方支付。簡單而言，是次上訴不成功便成人，還望港人與我們並肩作戰。好啦，最後一段最離譜啦。如上訴成功，此筆款項將全數捐至幫助抗爭者的團體。OK， 其實我要講嘅內容咧喺 Facebook 廣告啊，咁但係咧，我希望咧就加入咗我嘅聲音嘅演繹啦，同埋更多有情緒嘅投入嘅演出啦，令到嗰件事咧加上肢體嘅演出啦，令到嗰件事更加豐富娛樂性， 同埋說服力更加足夠。 說服力更加足夠啦！呢段字令人憤怒嘅地方係乜嘢？佢第一段就駁斥我嘅講法，我就因為我指控咧，或者我質問佢咧，就係話：喂，你而家籌五百萬係咪要嚟找翻你初審嘅時候敗訴要去？帮政府负担的重费，亦即是说是不是要来射落海，要来射给余若海咁样。他第一段就说这次众筹的目的是要来用作上诉的，就不是要来初审的时候的重费。咁第二段他就讲了，他就说如果上诉成功之后呢，当初呢的重费呢连带呢今次上诉 的重费呢其实呢不需缴付咁样。嗱，这个其实是错的、啊、你胜诉你都要找诉给你 自己 帮你打官司，而家帮你打官司个律师的，除非你胜诉之余是可以要求个法官cam 翻你今次所有的法律支出嘅啫咁样。咁但是在我相信啦，就算你上訴得直都好啦，我都相信你都個法官都極有可能係基於咧自招嫌疑嘅原則咧，係就算你得到勝訴都好啦，都唔會判翻重費俾你嘅咁樣。所以 阿梁先生同埋阿游小姐 as a lawmaker， 你哋唔係好了解个法例啊 ？OK， 好咁样咁，但係佢讲法系证实咗啲咩？虽然佢第一段否认咗，但系第二段即刻就回复咗啦嘛。佢就话啦，佢就话啦，如果上诉失败之后咧，当初嘅讼费，亦即系话初审嘅讼费，同埋上诉嘅讼费之费用咧，均需由我方，亦即系青年申请一方缴付。咁咪即系话你今次筹紧嘅钱，事实上就是要嚟俾你预咗败诉嘅时候要嚟找诉嘅咯。喂，咁我必须要讲一样嘢啦，我必须要讲一样嘢啦，就是你哋之前啊，你哋嘅盟友、你哋嘅战友同埋吓呢个咁样嘅事实上亦都系梁仲恒佢哋嘅 军师 同埋你嘅议员助理阿黄台阳，明明系话俾我哋听呢件事吓、啊，关于宣誓呢一样嘢系冇成本又可以玩嘢，点解唔做噶嘛？咁点解冇成本之中而家变成有成本？咁变成咗有成本，变成咗有成本，你咪认咯，你咪认咯，你咪认。我当初以为冇成本，现在大家一齐埋单，咁咪算捻数咯，系咪啊？咁你咪认咗佢咪得囉。我年少无知，好多人鍾意帮你咁嘅辩解㗎喇，好鍾意帮你嘅辩解，话乜撚嘢你哋笑不更事定係唔知乜撚嘢。咁你咪攞返呢啲出嚟囉，你哋仲年轻，你哋仲有前途，希望呢个社会俾个机会你哋继续抗争乜乜乜乜，虽然你哋从来冇抗争过，屌你老尾。好啦。但你唔认㗎嘛。你仲系讲到就係话我系为你哋去做㗎咁样，但你哋要支持我。万一我输咗，万一我哋输咗的话，呢笔数要大家帮手一齐找，咁你呢？你找咩啊？喂，原来你嗰个冇成本可以玩嘢嘅原因，就系 自己冇成本， 就系奠基于你自己冇成本，我哋帮你去埋单啊！我屌你啊，系咪？好啦，仲有最离谱嘅地方系乜嘢？嗱，首先佢承认咗一样嘢啦，佢承认嗰样嘢就系话，如果上诉成功，咁啊唔使找啦。但如果上诉失败嘅话咧，咁样咧，无论系初审嘅讼费，包括埋政府一方，政府聘请余若海同埋佢嘅律师团队高昂嘅费用，同埋上诉，上诉政府又系聘请余若海啦，吓咁呢个双大海啊，系嘛？所有嘅费用都系要由 青年新政 佢哋去找嘅。咁但系我哋咧，即系佢哋咧，如果找唔起，就呼吁大家咧，就俾钱佢去埋单。埋单系埋乜嘢啊？就系埋单，你哋玩嘢，你哋以为冇成本玩嘢。而嗰个成本唔单止系讼费啊嘛，嗰个成本仲系赔上咗整个本土运动啊嘛，赔上咗整个本土派呢个招牌啊嘛，令到整个本土派，令到整个本土运动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得而诛之。范仲淹神憎鬼厌，呢啲数你哋唔去找，你哋仲大义凛然讲到自己系义士一样，然之后你连少少财政嘅负担你都唔去承担，你破产啦仆街！好啦，最嬲嘅嘢系乜嘢？最嬲就系最后嗰一句，佢就话啦：如果上诉成功，此笔款项将全数捐至帮助抗争者的团体。喂，亦即系话佢讲到明俾你听。500万筹翻嚟嘅钱，如果 in case 上诉的话，其实嗰500万系用唔着嘅。 系， 喂，咁我不如等你输咗先筹啊，系咪啊？ 输咗先筹都合理嘅，真系， 系咪？ 系， 同埋好多时间、好多空间噶嘛，嗰阵。 嗯， 咁有条实数出嚟喎，到时。 系咯，到时有实数，你而家未有实数喎。你而家未有实数，你就已经好捻恐慌啦，好捻 panic 啦，死啦死啦，大镬啦大镬，一阵间佢 cam 我几百万，咁我点捻样算啊？晶阿晶点算啊？跟住阿晶，跟住阿晶一边换紧衫，你知道换好捻多套衫噶嘛？咁样咁样， 一条长裙去咗边啊？ 系长裙去咗边嗰啲咁样，跟住阿晶就同佢讲啦，佢话：，系阿恒阿恒，你唔好饮酒住，你饮到成地都酒樽啦，嗰啲咁样，系啊，你等我换埋套衫再同你讲啦，咁样，跟住然之后，阿梁仲恒。的士量就喝多两支，因为他想起如果 in case 搞到要破产，以后没得搭的士，就正所谓悲从中来嘛，那于是乎又喝多两支了， 就开始 depress， 又情绪病又发作。 你需知道往后 如果是破產之後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去搭電車，你好撚我嘛，係嘛？因為你跑得咁撚快嚟講，你上咗車之後搭電車係慢撚過你跑噶嘛。 同埋唔可以再叫的士量， 系嘛？同埋的士量之名尽丧，咁点算咧？咁样咁佢咪唔开心咯？唔开心咪饮酒咯，系嘛？你知佢哋 office 噶啦，无论立法会 office 定系唔知喺湾仔咪又租咗 office 嘅， 系嘛？ 又租咗私斗，租咗私斗定系乜撚嘢啊？咁入边好撚多游戏机啊，主要都系游戏机啊， 手震啊，游戏机啊， 宋慈雄啊咁样。咁啊，的士量揽撚住宋慈雄，打撚住 PS4， 跟住然之后又喺度饮佢支 Jack Daniel 嘅时候，点解饮啲咁平嘅酒啊？咁啲 Jack Daniel 嘅時候，咁跟住然之後就，嘿諗到啦，一於就眾籌啦，咁樣，咁籌幾多啊？唔好撚你啦，開個盤口，講定500个先啦，籌定先啦，即係而家係籌定先啊，係籌，喂，邊個咁樣籌款法㗎？係嘛？你點樣籌咁樣籌款法？你籌款，你首先你第一個 post 你唔講俾人聽係做咩？然之後我去質問你嘅時候，你嘅解釋越解釋越衰。你而家嗰个解释就系再再咁样告诉大家，你根本就冇 target， 筹翻嚟嘅钱其实根本就唔系要嚟上诉，系要嚟如你濑嘢嘅时候有一个安全基金，确保你可以安度余生，安享晚年。你老尾你当我哋而家系做保险噶？做保险你都要供啊？有乜理由我哋供啊？冇得理由噶嘛？你要呢啲保障，你揾詹瑞文啦！屌你老尾，嗰个乜撚嘢乜撚嘢保險廣告啊？ 姜大衛啊嘛， 姜大衛啊！屌你，再封你啊，都有生鏽嘅一日，我頂你個肺啊！咁樣好啦，咁跟住我問一個問題喎，你籌啲錢係預咗籌突嘅，係預咗籌突嘅，即係如果勝訴嘅話，嗱，如果勝訴冇事啦， 勝訴冇事， 勝訴定嗱，即係嗰筆錢就係、是、嗱，如果敗訴。大數撲街噶嘛，你都唔想見到我撲街噶嘛，係嘛？ 不成功變成人喎，佢話 係咪？不成我不成功，你變成人， 黐線 係嘛？不成功變成人唔係咁解，有乜理由我不成功你變成人啫？係咪先？好啦，如果唔成功，咁好慘噶嘛，大佬係嘛？咁我好慘噶嘛？如果我係阿晶係嘛？ 我冇得著長裙。 我從來都唔著長裙，我咁佢有時都著長裙嘅，我又冇得換衫，我一日起碼要換四套衫噶嘛。係嗰個示威，我真係趕唔切，我唯有換兩套咁大把啦，係咪？我平均一日換四套衫，咁我如果以後冇得一日換四套衫，咁我點算啊？咁所以咧，我就籌定錢。 In case 我真係輸咗。 In case 我真係輸 了。咁我都有筆錢真係去找數嘛。 都可以保障到我舒適嘅生活，係嘛？咁但係如果 in case 贏咗咧？咁嗰筆錢就唔需要要嚟幫我找數㗎嘛。咁點樣啊？佢打定底同你講喎，此筆款項將會全數捐至幫助抗爭者的團體。喂，邊個團體係幫助抗爭者的團體？ 長毛抗爭基金啊？屌 嚇，唔係喎，我嗰個青年新政係最似 本土民主前線。 咩？ 本土民主前線啦、 啊。我思賢唔係本土民主前線，即係我會提問啦、啊，究竟係本土民主前線啦、啊，定係青年新政啦、啊？咁但係如果喺雖然我都唔係好覺得本土民主前線係一個好好嘅抗爭者團體，咁但 係 嚴格嚟講咧，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好寬鬆嘅角度去做一個定義的話咧，本土民主前線咧可能都算係一個抗爭嘅團體。咁所以咧，基於佢係一個抗爭團體，佢就唔算係一個幫助抗爭者的團體。 哦，咁樣要分開啊，即係幫助抗爭者同埋抗爭者團體分開。 係，嗰個係幫助抗爭者嘅團體，唔係抗爭嘅團體。 我可以專門去幫助抗爭嘅純粹。 係啊，咁在他們的價值觀裡面哪些是專門幫助抗爭者的團體，那很明顯是青年新政，因為青年新政從來都不抗爭的， 是 是吧，那就是捐回來青年新政是吧，屌你老闆，喂，而這些東西屌你老闆，你要即搞清楚，他不是捐給抗爭者，是捐給抗爭者幫助抗爭者的團體，屌你老闆，喂，撲你個街，我想說呢件事完全就是香港眾志學民思潮的翻版， 是 吧， 掠了啲錢， 是吧，而家都冇人追究添啊！屌你老尾，因為掛住，因為實在是朕很忙，屌你老尾，大家都很忙，係嘛？咁撚多人要屌，幾時屌到你即係屌屌下又唔撚記得咗啊！屌你老尾， 遺忘 太多罵戰要處理。 喂，當日學民思潮青年新政係咪又係咁樣？ 係， 屌你老尾，錢捐咗學民思潮， 選兩區係嘛？ 係嘛？跟住然之後就俾。過檔都得嘅咁樣係嘛？跟住然之後又話唔會過檔喎， 又話學民思潮啲錢唔會過檔，要嚟支援新嘅學生組織喎。嗰個新嘅學生組織去邊？我想問。 未蒲頭。 天文學會啊。 嗰個新嘅，即係當日你記唔記得解散學民思潮？咁跟住之前好多人捐錢俾學民思潮，要嚟嚇。反國教 百幾萬嘅 反國教又信， 就年宵好多賺好多錢噶嘛。 咁跟住然之後，而家又啱啱立法會咪又有嗰啲中史科獨立成科嘅咁樣嚇，咁又冇去關注又冇成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原本籌咗俾佢哋反國教學民思潮嗰筆錢，跟住咧點處理咧？佢就話咧一半咧。就會咧要嚟咧去幫助抗爭者，咦唔通就係呢個團體就要嚟幫助抗爭者，要嚟打官司？咦係，學民思潮嗰度咪有一半錢要嚟啊？原本剩翻嗰啲錢咪有一半要嚟幫助抗爭者打官司嘅？喂，你幫助青年新政啊？ 咁咪得啦！ 而家有機會啊！ 咁佢嘅籌少啲啊？ 跟住另外咧，佢嗰一半咧就話咧要嚟咧。去支援咧新嘅學生組織，喂，屌你老尾，事隔而家都差唔多半年啦，嗰個新嘅學生組織去撚咗邊啊？ 唔講都唔記得咗。 喂，我想講呢啲嘢鳩噏就得噶啦喎。當日學民思潮又係咁樣喎，當學民思潮話嚟緊會有個新嘅學生組織啊，喂，你睇下到而家新嘅學生組織唔知去撚咗邊度啊？ 無影無蹤， 跟住又冇人理喎，又冇人追喎，所以呢個幫助抗爭者的團體去咗邊咧？屌你老尾！阿雙傑，一間做完節目，你即刻同我去成立一個組織，叫做幫助抗爭者的團體，exactly 用呢個名字，快撚啲去搞，即刻同我做個社團註冊，叫做幫助抗爭者的團體，exactly 就叫呢個名 字。會知咪雙傑屋企？ 睇下佢有冇捐翻，捐翻曬落嚟，係嘛？ 捐五百萬都好啊，大佬。 喂，呢、這個離譜嘅地方係在於乜嘢？離譜嘅地方就係佢喺籌錢嘅時候，佢喺臨尾嗰個解釋寫撚到明話俾你聽。嗱，我而家打官司上訴，其實就唔使咁多錢嘅。但係如果我上訴失敗咗，就瀨屎忽噶嘛，大佬係嘛？大家唔能夠睇住我瀨屎忽噶嘛，所以呢個屎忽你哋瀨係嘛？如果 in case 唔使瀨屎忽，咁嗰啲錢咪突咗出嚟咯？突咗啲錢出嚟點啊？嚯！真係正所謂有食唔食最大惡極啊嘛！ 捐咗出嚟嘅錢就潑咗出嚟嘅水， 捐出嚟嘅錢就潑出嚟嘅水，所以我保證，我承諾大家，我一定會代代平安咁撚樣喎、啊，寫撚到明喎、啊，佢寫撚到明喎、啊，嗱係咪可惡先？係咪可惡先？係咪？你而家係問緊人哋攞錢啊嘛？你攞錢嘅時候，喂，你就理直氣壯講到自己啊，真係陳全世界最撚大犧牲就係你咁樣樣啦。而家好似成個香港嘅希望就肩負喺你身上邊，你以為即係你 丟曼德拉，以為自己， 你以為自己曼德拉，你當劉小麗流噶，屌你老母！下一次先講佢，喂，大哥，你而家講到自己咁撚慷慨激昂，你係咁撚型。咁撚威， 你話咩流血唔介意做香港第一個流血嘅人？ 喂，你講到咁撚型咁撚威，你咪等單官司輸咗就再嘈咯。 係， 屌你老尾，係咪先？係咪？冇撚理由啊嘛！你而家又唔係需要有五百萬攞咗出嚟，先至請到大狀，先至請到律師去幫你打呢個上訴，係嘛？你唔係噶嘛，冇撚理由噶嘛，係咪？咁既然係咁，你點解需要籌定先咧？好啦，你籌定先。就因為你熬底，你熬底，你籌定先，你又唔講喎，你又唔講俾人聽你熬底，喂，你坦坦白白承認咗佢，你係熬咪得咯？你坦白講係即係我嗱，你就算坦白講咗，我屌唔屌你係另一件事， 係 OK， 即係我會覺得 籌定先本身都有問題嘅啦，不過其實 唔係即係我會照樣去話你啊、潤你啊，就係話，因為你話冇成本，即係要鬧你啲人照樣係鬧你，喂，但你而家。是摆明是欺诈嘛。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就是欺诈话这样他们想着是掠多一笔咯。掠定掠多一笔咯。 是掠多一笔喎、喂你自己做了什么东西你自己在这里乱勾的玩东西。我都不讲你是不是家爷仔乸跟人家夹定了。你现在整个局势你就很明显呢我自己觉得呢就很明显呢就被人过撚了你一栋。是吧原本家爷仔乸拍住上中联办跟着之后人家现在当你气卒。點知仲要你找埋仲費？屌你老尾！政府嗰方面嚟講咧，就真係冇成本可以玩嘢啦。即係點解唔做啊？咁樣咁，但係你又有成本喎。但係你要堅持冇成本，就將個成本轉嫁去大家，叫大家籌俾你。籌俾你，你咪坦白同人講，就係話：喂，我現在處於咁嘅狀況，我現在喂 你 believe 你做緊嘅嘢嘛。如果你青年新政係 believe 你做緊嘅嘢，你夠膽喺嗰個籌募嗰度都夠膽講啦，話咩六萬選民㗎嘛，佢都有講啦，話六萬選民希望同我哋企埋一齊嘛。亦即係話，如果你認為你去立法會咁撚樣玩嘢，假設嗰六萬選民真實存在咧，其實我唔係好撚信嘅，我唔係好撚信嗰六萬選民係存在嘅。我假設嗰度真係有六萬選民去支持你呢兩個人，其實唔止六萬啊，你哋好撚多萬嘅。你唔好忘記咗 all in 香港，仲有呢個咁撚樣嘅唔知乜撚嘢傑同埋陳澤濤啊嘛， 八萬幾票啊得。 王俊杰同埋陈泽涛啊，唔好忘记陈泽涛先得噶嘛。陈泽涛系佢哋嘅阵营噶， 都有一万票啊！陈泽涛， 你记住陈泽涛同佢一齐爱烟香港啊！屌你老尾，唔好谂俾条卵样喺度置身事外扮紧晒嘢喺度旁边学咁样，而家有个评论下咁样做啊唔啱嘅，但系俾一次机会啊！你有份嘅陈泽涛，屌你老母，你同高达斌都有份噶。B B Q 啊！屌你老尾， 可以咗个， 你成班就你哋成班就真系 B B Q 啦！而家 一镬熟啊， 一镬熟啊！屌你老尾， 唔系我觉得嗰啲之前刷佢哋嗰啲 P K O L， 点解而家唔好学人哋咁样影张单话捐咗钱俾青年新政啫？嗰啲人应该捐钱啦、 啊。嗰个乜鸠豪基话自己系穷学生啊嘛。 即KOL 啦 ，KOL 啊！ 喂，你筹定先，仲要系写到明喺度讲。喂，即系佢虽然嗰个表面就喺度反驳我对佢哋嘅质问，但系实质上佢成个解释就系透露晒我对佢哋嘅质问系啱嘅。喂，呢班人咁卵蠢嘅，屌你老！ 佢仲爆埋自己谂住掠多一笔啊嘛，似不符汉将捐助帮助抗争者嘅团体。 系啊， 咁掠定掠多一笔， 讲到明要掠多一笔，屌你老味！ 咁系咪如果你真系筹够五百万，你会暂停收捐款？我真系唔信咯、 啊。有人喺度话主持办事不力，冇制止我抽水。喂，唔系抽水呢件事，梗系有公共性。 系 呢件事梗系有公共性啦。点解要咁样做啊？点解要咁样去筹俾佢？喂，你于理不合啊嘛。同埋，喂，仲有诚信可言嘅呢、這个世界。喂，我想讲呢班扑街系由即系扮抗争者啦，扮本土派啦，扮自决啦， 扮港独啦， 扮港独啦，跟住然之后玩，跟住然之后又扮冇成本啦，而家有成本啦，筹钱又唔话俾人听筹嚟做乜啦，扮筹钱上诉，其实筹钱就找数啦咁样。喂，然之后去到最后，直头就系俾人质疑，质多两质，去到解释嘅时候，就直头讲到明出嚟就系话系我系筹多咗，咁而家我都搞到咁嘅地步啦，你俾我掠几百万吓，等我可以自安心都得啊咁样。讲到明出嚟，仲系有人捐钱俾佢哋。喂，佢你谂下呢班人，当我一质佢，我一质佢，佢个解释系完全证实晒，证实晒我对佢嘅质疑。呢班人几捻蠢先得嘅，一班咁捻蠢嘅人，仲要呃到你哋捐钱俾佢。你俾个咁捻蠢嘅人呃咗你，喂，有时俾人呃都即系点讲啊？非战之罪 系 嘛？佢呃你几次，咁你就已经好捻大责任。 系 佢呃你几次之中，佢仲要系蠢嘅。咁你系咩呢？你似乜撚嘢？咁撚大个人，俾个蠢閪呃咗你，系嘛？咁当然啦，有个讲法就系话，其实你都知道自己筹唔到嘅咁样，只不过咧就通过一个公开筹款之名咧，就令到咧佢哋即系忽然之间好多钱。吓、出到嚟， 唔系喎，而家佢 就有一个名目去 cover 咗件事。 而家公开埋汇丰 account 咯，即系个人 account 筹款喎，而家 唔得噶喎。 系，我几肯定系。 唔系佢哋而家咧有四， 肯定系唔得啦。 本身有 一个银行户口，仲要系 HSBC 嘅，点可能会汇丰揸呢啲嘢就照继续再揸得最紧嘅？除非特登网开你一面嘅啫。咁但系我啊睇唔明点解汇丰会突然间网开你一面喎？你想讲咩啊？ 唔系佢哋而家有四个方。佢就有四个方法捐款嘅，咁 PayPal 就俾人 block 咗啦，而家咁就 PayPal 话唔可以接收捐款噶嘛，好明白。 即系佢哋又喺度想扮，又想扮系政治打压啦、啊，又想扮系 咁，政治打压无关。 PayPal 系唔可以系买卖噶嘛 ，PayPal 系买卖平台，唔可以收捐款噶嘛。 系啊，咁就算你牧养热狗仔队，我哋都系有货物去卖翻俾你啊。其实你系买货噶嘛，你牧养热狗仔队 跟住有寄支票去你公司啦，咁又可以email 电子支票啦，另一个就系你 PM 佢哋，跟住佢俾个银行户口号码你过数， 咁样都得嘅咩？ 系啊， 咁样都得嘅咩？ 系啊， 网购啊， 搞搞搞， 黐捻线。 咁樣都得嘅咩？ 好似佢哋連呢個收集捐款嘅途徑都好有問題。 喂，賊嚟噶嘛呢班大佬？屌你老尾！喂，我哋肩負文化抗共、文化建國嘅責任。屌你老尾！當社會上面出現傷風敗德嘅事，我哋係咪有責任要去指正佢啊？系嘛？我咪有責任要指斥佢啊！而且我指斥佢之中，大家又中意聽，又有高收聽率，系咪啊？咁啊，琴日真係何樂而不為啊？系咪？ 唔係，不過琴日有個現象嘅。 咩現象？ 琴日好多人出鋪，就話撞落街撞到阿晶，就話落街撞到阿晶，就話佢哋話會捐錢俾清靜打官司。咁但係阿晶就同我哋講翻我哋夠數，叫佢哋捐翻錢俾熱狗仔隊咁話。 係咩？ 咁嗰下咧，即係出鋪嗰啲人係啦。嗱，我就係純粹反映琴日有個狀態，就係好多人出呢個鋪。 好感動啊！ 係啦，嗰一刻就好感動啦。咁好多人就出呢個鋪去回應佢哋嗰個捐錢事件咁樣。 好感動 喎！係啊，係啊。 喂，我想講。点解要遮住嚟到去屌呢一样嘢咧？咁样，喂，大佬，冇可能噶嘛？喂，你点解唔清晰咁去话俾人听？你点解唔清晰就去话俾人听？因为你要找数，你咪找数咯。 系，因为我唔可以破产，咁咪找数咯，即系揾大家都合理先啊，至少。 同埋，既然你讲到，如果系，同埋最令人觉得愤慨或者系觉得不满意嘅地方就系、是，你话如果上诉成功的话。如果上訴成功的話，是不需要找那筆數的嘛， 是 不是？雖然實質上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即如果上訴成功的話，你不需要找那筆數的嘛，然後你整個，如果你整個募捐的層次都是說，喂，我們是為了不希望成為案例，我們是為了確立這個這樣的三權分立，喂，這個 exactly 就是當日我在這個6月6號，這個這樣的衝擊立法會案，我其實都沒什麼都即係當其時，我其實都可以選擇究竟上訴定唔上訴，因為嗰單案罪名成立咗之後，我唔需要坐監。咁有個案底對我嚟講，亦都是等蛋啦，係咁樣。咁但我最後都係決定去上訴，個原因就係我唔希望成立到一個 成為案例， 成為案例，俾呢個咁樣嘅政府可以用行政嘅手段不斷咁干預喺立法會發生嘅事。我當日都係咁樣同大家講嘅，我有冇問你哋攞500萬？我有冇做呢啲嘢？系咪？咁点解佢会做呢啲嘢？仲要佢嗰个打官司嗰个陈述系 exactly 抄我当日嘅讲法。 系啊，离晒谱啊！ 佢 exactly 抄我当日讲法 嘅。好厚面皮啊！ 梁仲恒咧讲乜鸠嘢都系抄我嘅，佢讲乜鸠嘢都系抄我嘅。屌佢而家快啲一捻样，屌你老味！喺抗争嘅现场又学我讲不受伤不被捕，跟住然之后喺 Facebook 嗰度咧又学鸠我咧引述呢个咁样嘅丘吉尔。跟住然之後喺法庭度出嚟咧，點解要打官司嘅理由咧，同我當日點解要上訴嘅理由係一撚樣嘅。佢成日聽撚住我啲嘢嚟抄喎，屌你！我真係唔撚明你班人嘅喎。 fans 一個黃之峰又係咁撚樣，一個快必又係咁撚樣，而家梁仲恆又係咁撚樣。呢個世界唔需要咁多黃楊達嘅。 你做唔到黃楊達。 一個已經太多啦，我覺得。呢個世界最好有70% 黃楊達就得，有30% 黃楊達應該吃喝玩樂啊嗰啲，因為100% 嘅黃楊達對個社會嚟講咧係即係 too much， 太有影響力。 即係應該70% 嘅黃楊達投入喺社會事務入邊，有30% 就 投你就有 文化事務， 好似水一樣喎，70% 唔係咩文化事務，唔使一隻玩貓啊陪老婆啊嗰啲咁樣，即係。屌你咁啊！信咗咁多黃楊達啫，屌你老尾！咁好啦，再講翻就係、是，仲有一樣嘢喎，仲有一樣嘢喎，就係、是、其實個上訴理據好薄弱咯。不過即係唔講啦，去到禮拜四個開庭嘅時候，我哋就知啦咁樣。OK， 幫我講全呢一集啦，幫我講全呢一集啦，因為即係喂，我又唔會話有錢不如擺落熱狗仔堆度好啲，即係。摆边度都好啲，我想 系摆屋企都好啲，摆 因为你系找咗俾余若海啫嘛，你系找数俾余若海啫嘛，成件事，你系找数俾佢嘅法律团队啫嘛，咁所以我系抱住救得一蚊得一蚊嘅心态，咪一下喂，即系你系认真地射落海，喂，你哋投嗰啲票已经系射落海咯。 射咗啦，好明显。 你系射咗落海喎， 因为证明俾你睇都冇议席嘅， 你投票已经射落海咯。我头先都忽略咗讲一句嘢，就系、是、喂。点解我觉得你系要坦诚同佢讲就系、是，你既然你觉得假设你有60000票，而你认为你嘅选民，假设你啲选民真系存在，你嘅选民系支持你咁样做嘅， 你支持你咁撚樣玩法，即係話你嘅選民係投票俾你支持去做一個完全冇意義嘅宣誓玩嘢，純粹係為咗搞彎曬本土派嘅排頭出嚟嘅阿官，結果係咁撚樣。而你嘅選民亦都覺得係值嘅，就係因為我想選入去，妖講嘅一句支拿都抵啊咁撚樣。咁你咪坦坦白白講曬件事出嚟，然之後叫大家所有投票過我、投票過俾我嘅人，你哋都應該係endorse 我做呢件事嘅，所以大家夾翻一份，夾翻一份，一齊去找呢條數。屌你夠姜咪大義凛然咁講咯，你又唔係，你係閃閃縮縮話俾人聽，要為大家為咗唔立呢個案例，為大家去上訴，講到自己係被逼出嚟上訴咁撚樣，講到尾就係為咗贏啫嘛。有乜你有乜撚嘢咁贏啫？去到今時今日你呢個地步，你仲有乜撚嘢咁撚贏啫？真係～唔撚屌你，你仲以為自己好撚醒嘅，又係精。休息一陣。